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104集，朱砂痣一。林峰在门口瞧了一眼，看见两人的样子，连忙抬手遮了遮眼睛，琢磨着这样子应当是不必选太医了，便琢磨着去给博古架上的小匣子里添些碎银子。这差事是张晋忠临出宫前特意交代的，林峰不明其意，却晓得做奴才的不需要知道太多，只要将主子的差事做好便成。他瞧两人都没注意到他，便蹑手蹑脚进去，从袖子里掏出一袋子碎银子往小匣子里放。轩辕领身体一僵，回头瞪了林峰一眼，林峰被唬了一跳，不晓得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当下也不敢再继续了，收了银子要走。程欢却察觉到轩辕领的异样，抬头看过来，一瞧见林峰站在博古架旁边，立刻从幸福的轩辕领回过神来，想起自己那攒了好几年的家当。他从轩辕领怀里钻出去，抬脚朝博古架走，没走两步却又被拽了回来。轩辕领耳尖发红，脸色看着却是一本正经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这御书房无趣，让林峰陪你回大明宫去。程欢下意识点点头，片刻后又摇头，嘿嘿笑起来。 哎，我给你看看我这些年攒的银子有好多。 轩辕领，不用。程欢兴头上，哪管他要不要，借着轩辕领抓自己的手，拉着他到博古家旁边，伸手去抱那龙凤文冠。轩辕领耳廓红了，带着些羞恼瞪着林峰，什么时候来放银子不好，非要赶在这时候。林峰被瞪得腿一软，又颇有些莫名其妙。程欢一只手抱不住那罐子，干脆去抓罐口，手一探进去便觉得不对劲儿，里面好像装满了东西。他连忙将手从轩辕领手心里抽出来，两只手一起去抱，等瞧见里面满满的碎银子，眼睛立刻瞪圆了。 哦，赏银子了，哈！ 他急匆匆将罐子倒扣过来，碎银子哗啦啦洒了一地。他将罐子随手一丢，挨个将碎银子拿起来掂量，还要用牙咬。轩辕领拧着眉头，抓着他的后衣领把他拽起来，什么东西都有，脏不脏？林峰心疼的将那龙凤文冠捡起来，瞧见没有磕碰才松了口气，颇有些无奈。那碎银子虽然看着多，却也不过几千两，这龙凤文冠却是价值连城，本该是珍惜的物件，竟被如此对待。程欢在轩辕领手下转了个圈，兴奋的满脸通红。 这东西它会自己长银子，我们发财了。 轩辕领额角青筋突突直跳，不得不抬手揉了揉，颇有些无奈的看着他， 这世间哪有此等器物啊。 陈欢四处看了眼，瞧见林峰将那罐子小心翼翼地摆回了博古架上，连忙走过去抱了起来。 皇上，这个我们拿回大明宫吧。啊， 这家伙好像真的以为这东西能长银子。轩辕领颇有些无奈， 你开心就好。 陈欢连忙将银子收起来，抱在怀里左右看了看，最后藏在了玉案底下，小心翼翼地拍了拍。 好好长哦。 明明是傻里傻气的举动，可轩辕领看着竟觉得有几分可爱，又因着他的不追问，心里着实松了口气。便是他的确做出了偷偷摸摸给程欢攒钱的举动来，可要说出口还是难了些。程欢不追问是最好的，太医怎么说，他可要卧床相养。林峰连忙上前一步， 回皇上，太医说能卧床休养是最好的，若是做不到也不打紧， 须得按时用药，内服外敷一样不可少。薛月岭既松了口气，又觉得太医这话怕是只捡了好听的来糊弄他。满宫皆知承欢这一身的乘客皆是因他而起，若是说了实话难免会得罪自己。他皱了皱眉，去宫外请个大夫来。林峰不敢揣摩他的意思，只应了一声，连忙退了下去。过来。承欢看了看周围，知道他是在喊自己，连忙跑了过去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。轩辕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倘若承欢整日这样看着自己，他还怎么处理政务啊？回大明宫去歇息如何？承欢呆了呆，一点儿点挪走，跑到御案边上给他研墨。 皇上，奴才伺候你笔墨。 他满脸都写着我不想走，看得轩辕里心里又酸又软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伺候人有什么好？ 伺候人当然不好，可轩辕林怎么能一样呢？他抿着嘴笑，很高兴地哼着小曲儿。轩辕林静不下心来，忍了又忍，还是将承欢赶了出去。如今外头日头下去了，你就在门口待着，不许进来。承欢不高兴起来，觉得他骗了自己，这哪里像是喜欢自己的样子？以前不喜欢的时候，不许自己在御书房里待着，不久前才说了喜欢，这一眨眼的功夫仍旧要把他赶出去。承欢郁闷地坐在门槛上叹气，却不过片刻，视线就像有了自己的想法一样，不知不觉就落在了轩辕岭身上。他扭着头，姿势颇有些别扭，便小心翼翼地转了身，明目张胆地去看轩辕岭。看着看着，他有点想去学丹青了。不许看朕。轩辕岭忽然开口，承欢猝不及防被唬了一跳，连忙抬手蒙住眼睛，耍赖道：“ 我没看。” 轩辕岭被他气笑了，丢了朱砂笔叹气，挣扎片刻，不得不承认，承欢在这里，他根本静不下心来处理政务。这小子存在感太强了，便是坐在那里不动，也总能勾得他心神不宁，按捺不住想去看他。你且回宫去看看晚膳，朕料理了这些事情便去寻你。承欢不太愿意，做奴才的本该每天都跟着主子才对，怎么能总是自己跑呢？但轩辕岭态度很坚决，不许他再待在御书房。承欢蔫蔫地应了一声，没怎么有精神地走了。轩辕岭瞧着他的背影，等人不见了影子，才缓缓松了口气，心里却莫名的有些空。瞧见承欢了，心思便不受自己的控制，总要跟着他走，瞧不见了又总是惦记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他叹了口气，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务上。他是天下之主，先前因着儿女情长已经怠慢了，如今万事皆宜，他便要扛起自己的责任来。承欢现在走到哪儿了呢？轩辕岭动了动朱砂笔，险些将月写成了欢。他耳廓一红，尴尬地咳了一声，将那变了形的字涂成了朱砂团。承欢冷不丁打了个喷嚏，抬头看了看日头，深时的阳光瞧着仍旧晃眼睛，却没了那股攻击力。承欢不觉得热，身上反倒暖洋洋的，颇为舒服。他隐约想起来自己仿佛是有什么寒症，连大明宫的冰盆都撤了，往日未热，一到夏日里便不肯动弹，如今才觉得这生病也不全是坏事，至少这夏天是好过了些。他如今心满意足，只觉得瞧什么都是好的，嘴角翘着，溜溜达达四处乱逛。刚到了御花园，便瞧见几个奶娘抱着孩子在阴凉里说话。承欢一愣，孩子？这些是轩辕岭的孩子？他听见有奶声奶气的笑声，心里忽地生出股好奇来。轩辕岭的孩子长什么样呢？他偷偷摸摸靠过去，奶娘一转头瞧见一抹红，忽地一哆嗦，叫了一声，怀里的孩子被吓得哭了出来。承欢挠挠头，尴尬地走过来。 别怕，别怕，我就是想看看，你们这胆子也太小了。 奶娘常年在皇子所，并不出来，因而不认识承欢，却认了他身上的衣裳，连忙弯腰行礼。 见过大总管。 承欢摆摆手，好奇地探头看那哼哼唧唧在哭的奶娃娃。奶娘犹豫了一下，才抱过来。 公公想抱抱长公主。 长公主啊？啊？ 承欢呆了呆，大昌其实不常有长公主，便是有，也多是长兄继位之后册封的亲妹。这般直接封了女儿的，还是这么大点就有了封的，实在罕见。 是，百日宴那日，皇上亲自赐了名，封了长公主。 奶娘瞧其他皇子的奶娘躲远了些，这才和承欢小声道： 三位皇子如今连个名字还没起，咱们长公主虽是女娃，却是最得宠的。 承欢点点头，原来轩辕林喜欢女儿。他抬手逗了逗襁褓里的孩子，皮肤软软的，眼睛像颗黑葡萄，漂亮极了。他也不晓得是不是先入为主的缘故，越瞧着女娃越觉得像轩辕林，心里也跟着喜欢起来。 我抱抱她行吧？ 奶娘不晓得承欢与长公主之间有段渊源，只知道她是皇帝的身边人，如今长公主没了母亲，自然不敢随意得罪旁人，心里虽有些警惕，却还是将孩子给了承欢。承欢却一上手就僵住了，这孩子这么小，这么轻啊，这么软，完全不敢用力，要是摔了该怎么办？眼见他脸色越来越僵，奶娘连忙将孩子接了回来。 开始抱孩子都是这样的，抱得多了自然就好了。 承欢松了口气，心想他以后可不抱了，这孩子也太小了些，怪吓人的。他忽然想起一茬来， 他可是叫硕然，轩辕硕然。 奶娘笑容一僵，公主名讳岂是一个奴才可以直呼的，就算对方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也太嚣张无礼了些。可他不敢多说，只僵着脸色淡淡的点头， 正是。 承欢呲开嘴笑起来，他没想到轩辕林竟然真的用了自己起的名字，他心里生出一股奇怪的羁绊和柔软来。眼前这个孩子好像忽然间就和自己有了什么斩不断的联系一样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